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依然是在每天下午18点和您相约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鲸鱼， 我是赵硕。 是从昨天开始，我们连续10天推出了和首都师范大学合作举办的哈他们的十佳歌手的推介活动。那昨天已经有一位歌手在挑战新歌声当中亮相了。今天我们依然欢迎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佳歌手以及他的金牌推介人，欢迎两位， 欢迎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文轩先来吧，我们歌手先来。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一七级德语系的周文轩。 哇，感觉好乖啊，就是学生感觉上台做自我介绍一样的。珊珊，咱们是广播台的同学，来个不一样的。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活力调频的主持人，我叫高珊珊，是咱们文轩的金牌推荐人，然后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982和静宇老师、张老师，我们能够一起来做节目。 哎，老师就不用担不起。 同学，大家都是同学。 是， 都是同学。 对，聊聊音乐，聊一聊你们在大学当中的生活。所以一开始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找到永远在热门上的活力982。今天老朋友金星 boy 也是来了，一直在分享我们这次直播，以及给我们送来了很多的小礼物哈。还有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加入进来，可以关注主播，分享主播，让更多人可以听到今天文轩还有珊珊的好声音。同时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这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两位同学做客挑战新歌声哈，其实不仅仅是唱歌好，主持好，两人的专业其实也大有说头啊，都是来自外语学院的。互相介绍一下吧。 要不然文轩先来，用德语。 对， 文轩是学德语专业。 对，Guten Tag, ich heiße 周文轩。 重新来一遍，没太听清。 Guten Tag, ich heiße 周文轩。 应该就是大家好，我是周文轩，是吗？ 是 Guten Tag 是吗 ？Guten Tag, Guten Tag 啊！现场德语教学时间，这是大家好， 大家好的意思 是吗？然后呢，下一句我是怎么讲 ？Ich heiße, ich heiße。所以我要介绍的话就是 Guten Tag, oh heißen 鲸鱼。 对， 一嗨 子，一嗨子，算了，没有这个语言天赋，换法语试试， 换个法语。Bonsoir tout le monde, je m'appelle高珊珊。 算了， 我觉得这个比德语还要难，算了。 很怕你们那边什么的小舌音，或者就口腔很灵活的这种，真的很难啊。是，那文轩今天来之后呢，一开始还是要先给我们送上一首歌曲的，让我们来见识一下十佳歌手的这个能力哈。第一首歌带来的是。 小冤家， 小冤赵薇的那首是吗？ 对，是。 哇，很俏皮很活力的一首歌哈，来我们来期待一下文轩的表现，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 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这里是挑战新歌声。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佳歌手周文轩，他要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赵薇的小冤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我们开始。 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路边那朵蔷薇，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点亮走到天黑，黄昏中的堡垒，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解围，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 笑无畏遗憾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非常的感谢文轩哈，刚刚有我们一个小失误，一开始的时候放错了伴奏，反应能力特别快。来，我们请文轩回到我们的直播台当中，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了解文轩和珊珊的生活。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欢迎回来。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佳歌手。刚刚文轩已经演唱完了一首《远走高飞》，真的要评价你，因为文轩有开始跟我们说，说自己的同学一般说，哎，我唱歌跟我平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珊珊呢，就感觉因为你认识文轩会比较久一些了，他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舞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对，我一直觉得文轩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特别乖特别乖的小女孩，不像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是爱说呀爱笑啊，他永远都是特别安静然后坐在一边，但是一旦到他到了台上，真的觉得整个舞台的主宰都是他，气场特别强大， 感受到了刚刚那一首远走高飞哈。因为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金志文自己演唱的，一个是金志文跟徐佳莹一起合唱的，两个歌手都属于这种个性很鲜明的，在一起就感觉特别强。我觉得文轩刚刚的演绎一点也不输他们，就自己在台上很享受的那个过程。你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当我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底下都没有人，就我一个人在那里唱歌，然后放得非常开，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如果说觉得唱歌就是要在没有人的地方，所以有人问我会不会紧张，我经常就是说我把底下的观众都当成是白菜看待。 我们刚刚三颗白菜的 这应该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师教给你的一个方式，之前也有人教过我这样。 是， 原来是说台底下都是萝卜， 对， 后来就进化成了白菜。 反正那个聚光灯打到你脸上之后，其实下面都是黑茫茫的看不见的，对不 对, 对， 就是享受自己就好了。但是感觉到文轩坐回来之后又变成了刚刚珊珊口中说的特别乖巧的那个 文轩的样子，说话也很小心的，很小心翼翼的，很紧张的这个样子。 小姑娘还有两副面孔呢， 可以放开一些哈。 好， 因为呢，文轩刚刚有介绍说自己是来自江苏的一个小姑娘， 对， 是处在南北分界线中间的这样一个地方，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吗？ 我来自江苏淮安，如果再说具体的话，是淮安的一个县城，叫做盱眙。 嗯， 然后很多人 大龙虾小龙虾， 对，龙虾，对，我们那边龙虾特别有名，然后很多人见到盱眙这两个字会把它念成鱼台， 对， 其实真实的叫法应该是叫做盱眙。然后我们那边刚刚提到说小龙虾特别有名， 嗯， 而且淮安是周总理的故乡， 对，是周总理的故乡，所以我们就特别骄傲淮安是。 那现在来到北京上学了之后，哎，你觉得就是说，因为江苏也算偏南方一点点嘛，但这是属于苏北的地方，有没有南北差异感觉？哦，特别明显。 有，就是我作为一个南方妹子吧，从来没有感受过暖气，然后这个冬天感受到了暖气的， 因为觉得我们特别幸福。 是， 我之前有一个四川的同学，他没见过雪，他当时来北京之后第一场雪嘛，然后他就在阳台上放声高歌， 可以感受一下。因为文轩也是大一嘛，就是才刚刚入学，所以可以整个在北京感受一下北京的四季变换的这样一种感觉。刚刚有依然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问我们说，哎，这是什么，一直在主页很好看啊。我们永远是在18点钟盘踞在唱吧热门主页的活力酒吧，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一档素人 K 歌的节目，我们会邀请很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音乐故事。除了一开始文轩对自己的介绍哈，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珊珊在学校当中，刚刚也讲到自己是活力调频的主持人，碰巧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另一个名字也叫活力调频，我们很巧。那你在活力调频是主持什么节目呢？ 我在活力调频负责两块，一个是有时候每周的新闻的直播有一次，还有一个是负责一个电视剧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栏目，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些国内外的好的电视剧，然后大家一起过来交流这样的一个节目。 最近有什么好剧？剧荒。 其实我也剧荒了，我最近节目都要做不出 来了。最近我在看那个猎场，胡歌演的那个，我觉得还不错。 是，就是因为是我偶像嘛，我觉得要是推荐我偶像的剧，会显得我很徇私的样子。 不，你一定都很就是这样做，因为确实他演的也很好， 是演的非常好。 那想问一下文轩，这次参加十佳歌手大赛是你来大学之后参加的第一场比赛吗？ 是，对，是我来大学参加第一场比赛。 那有没有很忐忑？就因为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有参加过比赛吗？ 高中时候也有参加过学校的十佳歌手比赛。 当时的名次怎么样？ 当时我们那个比赛没有名次， 就是十佳。 对，十佳，是 前十 入选了十佳哈。 是。 那来到大学之后会不会，因为我当时刚上大学的时候对比自己当时的心态，会觉得说，哎呀，大学跟高中不一样了，就是会卧虎藏龙，全国哪里的小伙伴都有，可能我在以前的学校里面看着还不错，但是来到这儿的时候会不会就一下被比下去啊，会有这样的很忐忑的想法，所以很多的一些比赛活动啊什么的我都会想很久。 是在参加之前是会想一些，就是如果我上去感觉哇别人唱的比我好怎么办，但后来我就想，其实一个比赛就重在参与吧，我自己喜欢唱想唱就上去唱。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你才大一， 是 本科4年的话你可以参加4届。 是， 把机会留给学弟学妹们好吗？是，来展示一次哈。因为我知道像之前的时候首都师范大学一直是有这样的传统，就是说选出来的校园的十佳歌手或者说十强的选手都会跟广播台的同学有这样一个结对的选择。我们每次就会不怀好意的问说，你们两个是互相选择的对方呢，还是抓阄抓来的呢，还是最后实在没有人选了配到一起的呢？珊珊来讲吧。 对，这个经历特别传奇，因为那天开会的时候我迟到了，然后当时大家就说那个主持人先过来选歌手，然后歌手都比较纠结，因为谁也不认识。之后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是外院的，然后大家说，哎，文轩也是外院的，我说好，就你了。 后来发现外院不同语系，法语跟德语好像没有办法交流。 没有，其实两个语言很近。 对，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很近，就是外院最难学的两个语言就是我们俩。 哎，我们觉得你们这个还挺，对。 我觉得他们有点模仿那个歌手的那个形式，对吗？有点像一个歌手带一个 经纪 人， 对，但他们是歌手有绝对的选择权，就是歌手来决定说，哎，我到底要跟谁，好几个人来签我啊什么之类的。那你们这个就是主持人有更大的一个选择权，会不会有就是两个主持人抢一个歌手的这种状况？ 有，其实文轩很抢手，因为当时我们的那个经纪人有3个都是来自外语学院的。我们仨当时在底下聊，我说不行，我得把外院的这个签走。他们俩说凭什么让给你啊， 打一架吧。 结果真打一架。 没有，那天之后，他们两个人男生嘛，很绅士的就把文轩让给了我 啊，就是另外两个男生哈。文轩肯定自己心里也有一个选择吧，就觉得肯定更倾向于漂亮一点的小姐姐。 是，对，我觉得学姐开会的时候特美，一眼就看上她了。 是，哎呦，学姐艳的。两个人既然已经结成对子，此刻就需要互表一下忠心。来，我们接下来就是文山夸轩轩的时间。轩轩夸一下，对文叫轩轩 到了一个商业互吹的环节， 一个商业互吹的环节。 没有啦，其实就是很客观的，因为我们这次有歌手来，因为通常来的时候歌手可能他自己沉浸在自己的音乐当中，你会发现真的很能，也就是很巧言的来表达或者推荐自己音乐的歌手其实不多，更多的就是我还蛮喜欢你们学校的这种设定，来一个代言人，特别是自己夸自己，有的时候总会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那珊珊呢，你觉得相处下来你的歌手有哪些优点？ 我觉得文轩是一个特别踏实的人，他会，为什么唱歌唱这么好，我一直觉得他是因为很专注这件事情，他一直拿这个事儿真的当成一个爱好，一个事业在去做，是一个特别专注的人，而且他在台上的那种表现能力真的是很少见，就是真的能够 hold 住全场，尤其是一个小姑娘，然后平常看上去又气场不是很强大，但在台上就完全换了一个人。 哦，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哎，那就特别想要知道一下文轩，你日常的生活都在做什么呢？就我们会特别好奇大学生，就是现在你们年轻人每天都在做什么，就除了上课的时间。 除了上课，因为我加入了我们外院的学生会，所以其余时间都在做工作做工作做工作。 哪个部门呢？ 心理部。 心理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外院学生会中特别有特色的一个部门。 我以前也在学生会做过，我们就没有， 我们学生会可没这个部门。 是，心理部主要是做什么呢？ 心理部主要就是就是关爱大学生心理嘛，平常做一些活动，比如说你有什么一些话想对自己喜欢人说却说不出来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活动给你 帮忙告白啊。 对，帮忙告白。还有比如说我们最近有特色活动是心理话剧，就是将大学生就是平常一些遇到的问题困难演出来，然后告诉大家怎么去解决。所以说我觉得加入心理部，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爱的一个部门，所以我很喜欢它。 挺好的。 哎，那日常生活当中音乐呢，在你生活当中大概占一个怎样的比重？ 音乐，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吧，因为有时候你一些感情你是说不出来的，你只能唱出来，或者有时候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听，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听歌，开心的时候你也有歌可以听，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表达情绪宣泄情绪的一个渠道。 那接下来就是文轩的音乐分享时间了，今天我们也是给每一位十佳歌手有一首歌跟我们来分享的这样一个机会哈。你最喜欢的一首歌，当然不是今天演唱给我们听的这首歌曲，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一笑倾城，这好像是某电视剧电影的同名主题曲。 是，这首歌我比较喜欢它的歌词，就是它给了我许多浪漫的幻想，关于爱情的幻想，虽然我才大一吧。就它里面歌词描写的校园的爱情，所以我觉得很喜欢它。 对，因为就是微微一笑很倾城嘛，这部剧先是以小说的形式火起来的，然后后来了之后就有改编成电影还有电视剧，都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来听听文轩推荐的这首歌。除了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就有参加过学生会的一些活动，也自己听听音乐之外呢，我们就很想要知道说，哎，你喜欢音乐是家里有这个传承，比如说从小爸妈就有培养你，还是说自己就特别喜欢，然后自己去专门去学了？ 其实家里就是没有培养我这些吧，但是我爸妈都非常喜欢唱歌，就经常会在一些软件上唱歌，然后我妈她每天的必备活动就是唱歌。一唱完， 妈妈唱什么歌？ 我妈喜欢唱邓丽君的歌 啊， 对， 怀旧情歌， 何日君再来啊这一类的。 对， 哇，那会对你很有陶冶，就是你也会很喜欢老歌。 是，就是我有时候去出去和同学唱歌也会唱这些。 他会说你老年人吗？怎么点这样的歌？ 他们也会很喜欢就是邓丽君的一些歌。 嗯，比如说最老的你觉得到什么程度？我有一首很拿手的、叫走过咖啡屋，各位有听过吗？ 听过、 这个我的妈妈也唱过这首歌。 是哈，哎，就觉得在 KTV 里面唱老歌其实还蛮好玩的、很能带动活跃和气氛的这种感觉。是也想问一下珊珊喜欢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呢？ 我平常都是以听这个轻音乐为主的，因为有的时候要一边听音乐一边写作业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歌词会打扰到 、 但是听轻音乐呢就会让自己心情稍微舒缓一点。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班德瑞，特别喜欢听那些东西。 哦，对，班德瑞确实是特别静心的一个音乐。 是的，是的，而且自己选一些朗诵稿件的时候也会把班德瑞当做背景。 对对 对，吧， 对，特别 很好用， 情绪很好用。 没错没错， 是古典音乐啊，确实可以能够抚慰人的心灵，特别是哎，我记得就是以前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会写作业的时候一定要有点声，如果没有点声的话、就觉得很容易被周边打扰。你会发现自习室里面的一些小伙伴们每个人都是耳朵上面戴了一个耳机，甚至有的时候我耳机里面没有在放东西，但我也会在那挂着，会感觉那样做作业特别酷。现在想起来是不是觉得很老套的一种做法。那珊珊呢，平时的生活你会做一些什么？ 平时生活可能就是跟文字打交道比较多，然后会经常写这个一些专栏呀、然后毕竟我现在也在报社做实习生，所以基本上都是在跟文字打交道，然后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之后就是悲催的在写作业。 悲催的在写作业。 对， 哎，想要知道外语学院的学生就是平常学习的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文学院是跟外语学院在同一栋楼里，每天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楼上开始背单词了。每天我们走的时候，他们在还狂热的做卷子，就会觉得真的很苦很苦的一个专业，一定要需要时间熬出来的。 对，像高中一样。 就还像高中， 像高中一样， 高中 plus， 因为我们的课，对，就像高中 plus， 我们的课基本上跟高中也差不多，就是从早到晚排满了的那种。 不会有闲暇的时间吗？ 几乎不会。 哇，那你还要抽出课余的时间在广播台做节目， 对， 然后现在也去报社实习， 对， 你才大二，真的要把自己搞到这么忙， 对，要把自己搞疯了已经。 很充实、 现在的大学生真的都好拼呐、 没错。 是，那聊了这么多呢，我们接下来还是要想听听文轩来唱歌，刚刚的那首《小冤家》哈没有唱出来。我们现在来一起来分享进入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当中分享自己音乐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周文轩，要给我们带来这一首《小冤家》。 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我问话，为什么你不回答？你说过爱着我是真是假？说清楚，讲明白，不许装傻。小冤家，听了话，哎呀哎呀，大大的眼看着我眨巴眨巴，气得我挑战都不如回家。小冤家拉住我这次说话，喊声天喊声地喊声冤家，想着你盼着你心乱如麻，千句话万句话后都打架，谁知道见到你只会发傻。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我问话，为什么你不回答？你说过爱着我是真是假？ 说清楚，讲明白，无需装傻。小冤家听了话，哎呀哎呀，大大的眼看着我眨巴眨巴，气得我跳转头不如回家。小冤家拉住我这次说话，小天喊声地喊声冤家，想着你盼着你心乱如麻，千句话万句话后头打架，谁知道见到你只会发傻。小冤家 文轩给我们带来的小冤家，是的，非常的谢谢文轩。我们也请文轩回到我们的访谈区，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会发现文轩唱歌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无论唱什么歌，他都会忍不住笑，笑得特别开心。能够看到台下的白菜们就觉得说，哎，您觉得我是不是唱 歌？丰收啦， 是这样一种感觉哈。您觉得唱歌会给你带来快乐的一件事是吗？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反正。就再怎么心情不好，唱着唱着歌都能忘记那些心情不好的事。 嗯，很好。 是，刚刚有听到说小冤家还有像远走高飞都是一些很欢快的歌曲，你平常会听一些比较悲伤的歌吗？ 我平常会。 比如嘞？ 比如我比较喜欢杨宗纬唱的空白格。 洋葱啊，剥开剥开后来发现哎呀哭得稀里哗啦这种的。哎，那你这次参加十佳歌手比赛的时候选的曲目都是哪些呢？ 选 现在能说吗？会不会、 哎、我们再比了，我们再比了、已经到最后决赛阶段了。 是选了一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难度这么大。 对， 我真的没想到，就是说十几岁的小姑娘可以挑战孙俪的歌，这真的还难度蛮大的。这是初选的时候吗？ 是初选的时候，但是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对我来说我很喜欢这个旋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吧。对， 那效果很不错哈，就后来也一路走到了十佳歌手的舞台上。那后来呢还有哪一些歌曲？ 后来的话然后 就忘了自己唱过那些歌了。 自己还唱过小幸运 啊， 田馥甄的。哎，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还都选的是这样一些比较 脍炙人口的， 对，善于表达情感的。那珊珊呢，整个也是在关注十佳歌手的这个比赛哈，你在看文轩比赛的整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事情跟我们分享吗？ 其实我一直就是特别矛盾，也只想问文轩一个点，就是他的嗓音其实是有一点点烟嗓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有故事的嗓音，但每次挑的歌吧又都是那种特别活泼特别欢快然后节奏感特别强的， 就有一种反差萌出来， 对，反差出来就会觉得哎，这个歌还可以这么唱，就觉得很有意思。 对，就烟嗓倒不至于，烟嗓那个还得再厚一点，但他这个听起来就很有辨识度的一个嗓音。 没错， 是。那你要不要回答一下珊珊的问题？ 这个烟嗓首先声明不是我抽烟抽出来的，对，这个不好的习惯。然后可能是我平常唱歌，我自认为我的音域比较低，所以会就是声音比较低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像男生的声音，然后也可能其中会带一点烟嗓嘛。然后选歌选轻快的是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节奏感，就喜欢就是唱快节奏的，就觉得很开心那种感觉。 就是唱着唱着会笑出来的这样一种感觉哈。因为文轩正好是大一的新生哈，刚刚进入大学校园几个月的时间，通常我想到自己刚上大一的时候进入宿舍里面，大家还都是互相不认识，很客气的一个状态，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宿舍的一个小同学或者朋友室友有特别的才艺，比如在学校的各大比赛当中绽放异彩啊，或者直接就进入到学生会的部门就担当要职啊，会觉得哎呀很羡慕他。那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是有去给你加油助威吗？ 有，他们每次我比赛都是全员出动，然后每次我出场他们都会喊我的外号。 外号是什么？ 我的外号叫胖虎。 为什么？一点都不胖啊。 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体重的保密，他们可能看着我比较胖， 是蜡笔小新里面的那个胖虎吗？ 是哆啦 哆啦 A 梦里面的胖虎、 哦、哆啦 A 梦里面的那个胖虎。 对 啊，那这个差别有点大哈、啊。是，那也能感觉到就是大学生他们互相之间的那种情谊，真的就是很可爱。 嗯， 而且特别是对于外学来讲，因为之前比如说参加十佳歌手大赛之前，外院好像你们自己还有一个比赛对吗？ 对， 嗯，珊珊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当时就是由我们外院的同学自愿报名嘛，参加这个外院的歌手大赛，然后每个人会经历初赛、复赛，然后到最后决赛，然后当着全院所有的同学来演唱的这样一个比赛。 嗯，那比如说是外语学院的比赛，会不会大家就唱就是外语歌，比如德语歌啊、法语歌， 会有很多 很多， 会有很多。但是文轩就一直非常坚持母语， 为什么？ 就是要跟大家不一样嘛，因为太多人去唱小语种和英语的歌了。 对，哎，那也可能是因为就是也才大一的关系哈，今后可能就是对于自己所学的这个本专业，特别是德语，真的属于十年磨一剑的那种，就你大学毕业了都不见得可以顺溜的跟别人对话的这种状况。 德语很难的，还有什么阴阳极，我里面好像是对吧？ 对，有阴性、阳性 、 中性，对， 就可能还不是我们通常判断的什么阴性、阳性，就全是他们自己规定好的那个， 很难的 去背哈。哎，那特别是自己学了德语之后，因为当时是自己选的这个专业，还是说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家里面有综合考虑一下，还是之前的时候就很喜欢德国这个国家，或者很喜欢它的一些文化这样？ 其实我本身就是想去学一个小语种， 嗯， 然后德国的话，其实一开始对他了解并不是太多，但是后来学习德语以后，然后老师经常会上课给我们放一些视频资料，就发现其实我很喜欢德国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十分的严谨，但有时候严谨中又不失幽默， 没错， 我觉得对，我很喜欢这样的国家， 而且德国是音乐家的摇篮呐、啊， 是。 嗯，哎，那珊珊呢？特别是你学法语，我们提到法语都会觉得说，哇，这是世界上最优雅的语言，非常的浪漫。哎、嗯，那你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会觉得说被这个文化感受到、熏陶到，越来越喜欢它，还是说太难了，我可不可以中途放弃一下？ 有过这样一个阶段，也应该是在上学期的时候，就真的是觉得 大一下学期 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快学不下去了。就因为我是一个平常生活里面有一点点粗心的人，所以学这个语言就特别费劲。它很严谨，然后就像德语一样非常严谨的一些东西，但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学完法语之后我的衣品提高了。 衣品、 嗯、对，因为你受它的那个文化的熏陶之后，你会越来越倾向于穿一些很简单很素净的衣服、 嗯、 反而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哎，你穿衣服很好看、 嗯、 然后也知道扬长避短，然后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会比原来温柔特别多。 嗯，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时尚公号推送什么巴黎女人的时髦感啊，你学不来什么状况， 对对对， 你在路上见到一个老太太你都会觉得她很优雅的那种状况、嗯、哇，语言真的可以提升一个人的气质哈。也非常的感谢今天珊珊和文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音乐，分享他们的大学生活。 嗯， 那这一次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两位来到了广播电台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大学，包括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些比赛，而且特别是文轩马上还要参加咱们在20几号要举办的这个十佳歌手最后的一个比赛。那因为珊珊是他的金牌推荐人嘛，现在到你疯狂打 call 的时间了， 要为文轩疯狂的打 call。 作为文轩的头号迷妹，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多听一些文轩的歌曲，能够从他的歌声里面读到很多的故事，然后从故事当中能够更加喜欢文轩这个人。 嗯， 就这些。 那文轩呢今天来参加节目，应该有很多家人还有同学也正在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前正在看你，跟他们说一些话吧。 嗯，首先感谢我舍友一直为我打 call， 然后就是感谢活力调频，还有就是咱们学生会的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他们就是为这场活动其实都付出了很多很多，就是特别辛苦。然后就是想对还在江苏还我爸妈说，就是特别想你们。 哇，好，而且就感觉眼眶有 好催泪啊。 是因为一般大学生来到就是一个陌生的城市，通常在开始自己一段新生活的时候都会有一段不适应期，而这个时候参加学校的活动，然后跟同学们打得火热，迅速融入到新集体当中，其实是你一个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 嗯， 也希望文轩通过这一次比赛可以变得更加的强大，然后也更加的坚定自己的音乐理想哈。 多多圈粉哦。 嗯，是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依然是有文轩和 珊珊的同学也要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每天下午18点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okay, 拜拜。 斑斓